痛的都是不敢说的心情。 十几个男人关在一间 K 歌房里的男人 KTV， 这样的歌曲的心情女人也会试着去体会哈、啊，就是觉得这样的专属 VIP 大包厢最后买单的时候谁来结账。胡彦斌早些年前的代表作之一《男人 KTV》，讲述一群男人抱团取暖的故事。但是因为曲子里面旋律当中致敬了几首相当经典的华语金曲，陈奕迅的《你的背包》，张学友的《吻别》，所以我想在当年胡彦斌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是不是也算是蹭热度蹭得恰到好处的一首歌。在前不久的时候，梦想的声音第二季的一期节目当中呢，这首《男人 KTV》也有了不一样的节目当中的呈现，想必呢也有网友看了那期节目听到了这首歌。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周四下午的3:06，这里是直播。如果说从收音机里面听到的歌有一种直达的熟悉感的话，我相信它会带给你一种很温暖的、很温馨的感受，也会带给你一些些小确幸。下午好，我是戴毅，欢迎锁定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我们有请 Fish。梁静茹。听友，你现在所收听到的是来自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在工作日下午的3:00到4:00的和你一起唱。收音机旁的猫 CC 遇见丽江的晴天说：“阴沉的天气，看着想要下雪的气势的天，但虽然没有雪， 广播里面听着熟悉的歌，如果能睡上一个懒觉，感觉这样的下午就完美了。但是后面有了转折，然而还要在办公室里面坚守岗位。下午好吗 CC？ 下周对你埋怨，芦苇花白马一片，爱过你短暂停留的容颜，南方的冬天，我的心却无法时过境迁，你迷失爱情的那一张脸，紧说的永远随着涨潮不见，变成我记忆里的明信片，你的爱飞很远，像候鸟看不见，在湿地的水面把伤心乱成一片，你的爱飞很远，像候鸟季节变迁，我含泪面向着北边， 这个这首《候鸟》是收音机旁的雪花猫爪，这位听友第一次留言，你好，他说很喜欢这首歌，看来我在周四下午的时候放这首歌放的也很是时候哈。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 但如果说，要你来说出《候鸟》有什么样的一个分别，你可能也不太能够立刻想到说。候鸟还有夏候鸟和冬候鸟之分，然后你就立刻也不太确定说原来你自己之前知道那几类鸟它们到底是属于前者还是后者了哈。 还好我的手速还比较快，敲了敲键盘之后发现说，夏候鸟是指在春夏季飞到了某一个地区筑巢安家，生儿育女，然后幼鸟长大时正好在深秋，它们又陆续的飞往南方比较暖和的地区过冬，到次年春天又飞回这一个地区来繁殖，这类鸟叫做夏候鸟。比方说我们知道家燕啊、杜鹃、黄鹂鸟都是夏候鸟，而冬候鸟呢是指冬季在某一个地方过冬，然后呢第二年春天飞往北方去繁殖，幼鸟长大后正值深秋的时候又飞回到原地区来越冬的。对于这个地区而言，这类鸟就是被叫做冬候鸟。比方说鸿雁、天鹅、野鸭等等，在我国的长江中下游即为冬候鸟，而且大多数的候鸟呢都有南北迁徙的习性，飞行的距离呢也都不太相同，有的能够飞得远一些，有的飞得近一些，远的可以跨洋过海。我在想说，是不是他们也要急着在冬天来临之前的时候越洋过海飞到另外一边去见识。关于候鸟说了这些，欢迎你在周四的下午继续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跟大家一起和你一起唱这首老歌，应该不用我过多介绍了哈。 为你我用了半年的积蓄漂洋过海的来看你，为了这次相聚我连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练习，言语从来没能将我的情意表达千万分之一，为了这个遗憾我在夜里想了又想不肯睡去，记忆它总是慢慢的累积在我心中无法抹去，为了你的承诺我在最绝望的时候都忍着不哭泣，陌生的城市啊，熟悉的掉落里，也曾彼此安慰也曾相拥叹息，不管将会面对什么样的结局，在漫天风沙里望着你远去，我竟悲伤得不能自己，多盼能送君千里，直到山穷水尽一生和你相依。漂洋过海的来看你，为了这次相聚我连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练习，言语从来没能将我的情意表达千万分之一，为了这个遗憾我在夜里想了又想不肯睡去，它总是慢慢的累积在我心中无法抹去，为了你的承诺在最绝望的时候都忍着不哭泣，陌生的城市啊，熟悉的角落里，也曾彼此安慰也曾相拥叹息，不管将会面对什么样的结局，在漫天风沙里望着你远去，我竟悲伤得不能自己，多盼能送君千里，直到山穷水尽一生和你相依，陌生的城市啊，熟悉的角落里，也曾彼此安慰也曾相拥叹息，将会面对什么样的结局，在漫天 我记得好久没有听老李这个版本的《漂洋过海来看你》了，我觉得他的歌声当中就像是充满了很多很多的故事，也像今天北京的天气，也像是装了很多很多的心事。刚听这首歌的时候，我想到了十年前，这个城市对我来说也是一座很陌生的城市，我还没有把它当作我的家。工作日下午的这个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乐广播，可能工作比较忙碌的人，即使有时间听广播也没有空来互动哈，或者人在路上在车里收听，也是旋律进了耳朵，而脑袋里面还是工作的很多的事情，说的就是你，收音机旁的齐三三。 脆弱的失眠者，清醒的空荡灵魂，在等着什么发生，催眠所有妄想别那么生分啊，这无趣的天真都有了剧本，就浮游在星花丛中，睡眠也未曾快乐，有什么遗憾不舍，随手的是 梦银河。刚才是问候了一下收音机旁听广播的齐三三，看着比较面生啊，应该是第一次在微信平台上面留言，也欢迎更多听友可以通过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在听歌和唱歌的过程当中跟戴一保持联络和互动。齐三三，你说明天最重要的事情是要跟甲方签下合同，还要跟竞争对手接着打架，不过好在焦头烂额的一周很快就会过去了啊，明天就是周五了，希望接下来周六周日你可以好好的休息一下，当然也希望你跟甲方的签合同这事能够很顺利。 你问风为什么拖着候鸟飞翔，却又吹得让它慌张，你问雨为什么滋养万物生长，却也湿透它的衣裳，你问他为什么亲吻他的伤疤，却又不能带他回家，你问我为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已忘了要将前方照亮，你会握着我的手吗，会跟我一起走吗，一生太短一生好长，我们哭着醒来又哭着遗忘，幸好啊

一首家喻户晓的《弯弯的月亮》，诞生于上世纪的80年代末，1989年，李海英作词作曲，我们听到是刘欢的演唱，但这首歌首唱是陈汝佳，刘欢是翻唱，但他把这首歌翻成了自己家喻户晓的代表曲目之一。像后来很多知名的歌手孙楠、吕方、殷秀梅都曾经翻唱过这首经典的歌。李海英抓住了流行音乐的精髓，成功的与古典民族元素进行了嫁接。弯弯的月亮的背后呢，其实并不像我们所期待的有一个特别的美好的故事。其实李海英曾经说过，说阿娇是广东水上人家对小女孩的通称，并不是特指某一个人。那这首歌呢，就是她在广州家里面所写下的。当时呢，她一边写一边还在看电视，然后呢，他还不忘补充一句说，其实我本人还真不是那种特别爱想家的人。你看，即便是这样，依然不妨碍我们把它当作一首思乡之情，有着对故土浓浓眷恋的一首经典的代表作品。3:38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在周四的下午和你一起唱。你好，我是戴毅，问候每一位正在收听广播的收音机旁的听友。 爱谁跨不过，从来也不觉得错，自以为抓着痛就能往回忆里躲，偏执相信着手足中的水晶球，阻挡可能心动的理由，却靠近了，逼我们视线交错，原地不动，我向前走，突然在意这分钟，眼前黄沙弥漫了等候，耳边传来孱弱的呼救，追赶要我爱的不保留，心也被向前。 一个人，让心破了不完整，再给的爱都少了灵魂。我只好把青春变成偏僻小镇，寂静无声，拒绝探问。你们用力的敲门，却像守候的路灯，点亮着温柔在等。当了解的越深，感觉悄悄重生，你用认真让我的心 哥哥妹妹一首很大气的歌《遇见未来》，前面我听到是拉拉徐佳莹的《身骑白马》。电视影评当中有宋丹丹老师扮演的仙人马大姐，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面有特别暖人的刘阿姨。刘阿姨说，刚刚那首《弯弯的月亮》让我想起了当年家乡经历的日新月异的变迁，河水已不是当年的河水，歌谣也不是古老的歌谣，家乡就是你可能不会经常回去但是一直会惦记的地方。我也希望这些歌可以在周四的下午带给您一个美好的听歌的下午时间。好了，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和你一起唱，这是来自吴若希的美好的时光，稍后四点钟是能量音乐，我是戴毅，我们周五见。阳光照片最闪的汗太慢了，我们能赶上，心全情空所以便勇敢，成功来年多么惊险，不要太早框了线，从前错过了，期望更多明天，回头多少疯癫总 近日龙头企业五粮液宣布暂缓接受